中国、伊朗、英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埃及等国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和网站20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于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进行指导的消息。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